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真心真意注定要浪迹天涯，温柔的你怎能忘记，你是否还想我念我爱我和从前一样，把关怀悄悄悄悄地收藏，你是否还等我从前一样，把心给我寻找爱的方向。

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我的祖国是由乔羽作词，刘炽作曲，郭兰英演唱的一首老歌，它是电影《上甘岭》的主题歌，之后呢有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。相信可能您在上中学的时候，学校的合唱团比赛上也曾唱过这首歌吧。耳边听到的是韩红翻唱的版本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听老歌。

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曾非常流行歌手张强的歌，他的歌以舞曲风格为主，他的声音很有特色。来回顾一下吧，张强演唱的《一阵恼人的秋风》。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？我随着秋风去，我不怕秋风起。风啊风啊，请你给我一份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实怀念这一份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是怀念这一段情，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里， 安西北风是歌手黄安的老歌，唱的是单恋的苦恼。明明知道不可以，但是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。 你像风，其实就像一个梦，梦醒无影又无踪，总是看了不能忘，总是过了不能想，总让我为你痴狂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。看那东南西北风，吹着不同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儿砰呀砰，因为有你在梦中，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。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无影踪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。 我再看你一眼，这是由郭峰填词作曲的一首歌。郭峰的歌曲旋律性很好，也很有传唱度，这首歌曾一度非常流行，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。我们来听听郭峰自己演唱的版本。 在分你的那瞬间，让我轻轻说声再见，心中虽有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。在这短短的瞬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是何时回到你身边。当我再看你一眼，

相信